是放我在心上，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讲你唱，我也只能这样。是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问大地。 夜夜夜夜是每一夜的意思，用单字夜重复四次明显好过夜夜或是每一夜，这样更具美感和诗意。统领全文的悠唱色彩，为全文确定一个至始而终的场景因素，夜晚。对于未来，对于你，作者又抛出情感更加强烈的问句，问天，问地，甚至是问了宿命。然而，所有的问题注定没有回应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夜夜夜夜》。 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或者是你心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说再多求我的梦，我不。

拼命硬放开是阴霾，悲伤又怎么平静成败？我的脸上 歌曲《珊瑚海》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，他们的清新组合深情创造出男女对唱 K 歌的新指标。第一段前几节乐感纯洁纯粹的东西很容易就使人感动，继而乐念喷涌排山倒海，不失为流行乐中难得的经典之作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周杰伦梁心颐《珊瑚海》。 时常为你牵挂，你还记得吗？肩并肩的感觉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曾经放下了所有，一起追过的梦啊，像只小小鸟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来听到冯建宇《今夏》。 世界多

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你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了我们的昨天。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音乐旅途继续和楚天一起走进怀旧的流金岁月。

轻的朋友一见面啊，情投意又合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溜溜的他溜，他溜我溜，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 溜溜的他。这首歌又名叫做《又见溜溜的他》，是齐秦演唱的歌曲，由古月作词，李涵作曲，张丹妮编曲，发行于1981年，收录在《又见溜溜的他》的专辑当中。一起来听到齐秦《溜溜的他》。 你未曾见过我，我未曾见过你，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，情投意又合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溜溜的他呦，他呦我呦，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溜溜的他呦，他呦我呦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溜溜的他呦，他呦我呦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溜溜的他呦，他呦我呦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溜溜的他呦，他呦我呦，心儿一个嘿嘿。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爬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爬的行踪，只听到了南屏钟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来听到善良《南屏晚钟》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醉呀醉醒我相思梦， 它醉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。我走出了匆匆的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The sheep in love in no no oh oh oh oh oh yeah。 Well,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a bean. So open up your pants and then you're free. I look into your heart, you find the love.Loud me, loud me, loud. I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. I'm singing. We're just one big family. Oh, it's not God forsaken to be alone. Loud, loud, loud, loud. So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Our fate, I

走太无助，拖慢了脚步，当初再美好都成为当初。